八有根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我在卯城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我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啊，但是谁也别想欺负我，你别想欺负我。 没人欺负你，行行行，我求你了，你回自己房间行不行？ 你告诉他们，跟你告诉他们，快去告诉他们，我是网红，网红，但我可不是陪酒的，不陪酒，我也不陪聊，我更不陪睡，我靠自己本事吃饭，我不靠男人。八又跟你跟他们说呀。 行，我回头跟他们说啊。你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。那是我的床，那是我的房间。 你的床怎么了？ 童安安话一说完就一阵干呕。 哎，你是干嘛？你要吐是不是？哎。 老八的话音刚落，童安安就翻江倒海地吐了起来，汤汤水水全都留在了老八的床上。 童安安， 童安安咧着嘴笑，然后童安安从床上滚落，一咕噜滚到地上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叫着， 谁也别想欺负我。 童安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他一阵警觉，赶紧摸索着开灯。啊，没错，是在自己的房间，他是安全的。童安安拍了拍脑袋，想起了酒醉以后的窘样，自然也想起吐在老八床上的事。他拿起空杯子走进客厅，开了灯。老八一个机灵从沙发上弹起来，两个人对视。童安安感到很尴尬。 对不起啊，弄脏了你的床。 就那么一床被单和被套，还有我的被褥，全是新买的，都毁了。 哎，一个程序员有那么穷吗？ 老八不说话了，窝回了沙发，转过身去躺好。 不一会儿，童安安走过来，戳了戳老八的肩膀。 你想干嘛呀？老八转过身，微微有些发怒了。 童安安递过去一瓶啤酒。 给你。 不喝。老八坐起来没好气儿的接着说，明天我就找房子去，到时候你把租金得退给我。 不是吧。 童安安见老八不喝，把啤酒自己喝了，他自己眯了一口。 哎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心眼怎么那么点儿啊？ 我说你还喝呀？ 醒醒酒呗。 没见过拿酒来醒酒的。 咦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以毒攻毒。 行，这都跟我没关系啊。啊，你就给我一句话，你这租金到底能不能退吧。 很显然不能。 哎，你这为什么？ 就算是能给你退，我也没钱。你给我的租金我拿来还信用卡了，你先看到我这刚创业。 你创业？ 嘿，什么还这么看着我？你还真以为这满屋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的？这都是我进的货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是做淘宝的。 哼， 你不网红呢？ 嗨，网红，网红也挣不了几个钱呢。这样吧，弄脏的床铺我会帮你清洗干净，实在不行呢，我赔你点钱。但是话说在前面啊，真要是我赔钱的话，钱我暂时是没有的，我先欠着你。不对啊，你房租不还没交完呢吗？那从那里面扣吧。来来来来，八有根，我们算算账呗。 老八听得一愣一愣的。 童安安抓过茶几上的计算器，喏，房租一共是27000，你就给我了18000，还少给我9000，对吧？床铺我赔你500应该够了吧？然后你还要给我8500，我算的没错吧？ 不是，他是 给钱吧？ 不是，哎 哎，你想赖账啊？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。 我不想住这儿了，没听明白呀？ 不想住了，不想住，你要搬走啊？不过房租我可是不会退的。 不讲理了啊！ 你到底谁不讲理呀、啊？就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，那么点小心眼，那么点。 老八气哼哼地说：“当时我就不想租，是你一定要租给我的。” 哼，我还给你打了折呢。 那是因为你急着要把房子租出去。 你不是急着要找房子的吗？ 老八不说话了。 童安安挨着老八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哭了。 哎，你哭什么呀？老爸站了起来，看着童安安。 我容易吗？我好不容易交了个男朋友，都瘫痪了家了，一是被我室友给挖了墙角，好不容易找了个新室友，又是你这种人。 你说的都什么？这是 就原来就你那间屋的那个女孩，她是我闺蜜，我室友，她撬了我男朋友，他们俩结婚了。 别哭了。老爸厉声喊着。 童安安睁大眼睛看着老爸。 老爸掏出了手机，8500是不是？我这就转给你。 你要是转9000，我就一点意见都没有了。 想得美。 这个晚上八有根辗转反侧，毛俊家则彻底闹翻了天。陈华美和胡古月简直快打起来了，好像两个人手里都握了一颗手榴弹，就看谁先拉引线了。这一回是为了一瓶可乐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胡古月在喝可乐，陈华美不让他喝，然后扯出了胡古月怀不上孩子，就是平时不注意饮食。胡古月一听不高兴了，哼，我喝可乐又没花你的钱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就拿可乐泡澡，都和你没关系。 毛俊想躲，可是还没等他溜出门，就被两个女人拉住了，让他评评理。毛俊不能够得罪寡母，也不想惹娇妻生气，他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。陈华美愤然回房，胡古月嚷嚷着要回娘家。他安抚完了胡古月，又跑去宽慰陈华美，这一出闹到半夜才消停。等他回到卧室，看到胡古月还在抹眼泪呢。 胡古月看着毛俊瘦削的双肩一直在抖动。 阿公，我们搬出去住吧。 毛俊很喜欢胡谷月，只要他愿意，上天摘星星都行。但是就只有一点他没法答应，那就是搬出去住。毛俊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咱们家情况啊，你也知道。 可是你妈实在太过分了，不是说我太瘦不好生养，就是说我不注意饮食，搞得好像怀不上孩子全是我的错。检查结果还没下来呢，万一真是我的原因，我还不得被你妈赶出家门呢。 月月月月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不管谁的原因，咱们都不能怪对方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只要配合医生好好治疗，这孩子早晚都得有。哎，要真没有，咱们就丁克呗。 丁克说得轻松，你妈还等人继承家业呢。 什么家业呀？不就一个小工厂吗？以后还不定怎么着呢。 五年前，毛俊的爸爸去世后，毛俊变成了这家木制品加工厂的老板。工厂虽然规模不大，可加上爸爸的遗产，确实算得上一份不小的家业。要不是陈华美向来勤俭，他们早就搬进爸爸留下的那套别墅了。别墅是爸爸在去世前不久买的，还没有来得及装修，爸爸就走了。不过陈华梅也说了，等有了孙子，一准把别墅装修出来，到时候他们再搬进去。 胡谷月嫁给毛俊还真不是图钱，婚后毛俊三番两次提出让他辞掉工作，他都没有同意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不愿意伸手向毛俊要钱。事实证明他是对的，倒不是毛俊舍不得给他钱，而是毛俊根本没有什么钱。 陈华美监管着工厂的财务，厂里的每一分钱，进也好，出也罢，都必须经过他的手。名义上，毛俊是老板，但他也是按月领工资的。胡谷月经常开玩笑，人家是霸道总裁，你呢？你是妈宝总裁。 毛俊给胡谷月擦着眼泪，柔声说，哎，还记得咱们结婚那天吗？在民政局领证的时候，办事员让咱们读的那个结婚的誓言了吗？ 胡谷月缓缓抬起头， 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，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，我们都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同甘共苦，成为终生的伴侣。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，哎，咱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，是不是？ 嗯，你还全都记得？ 我当然记得了，别说咱们才结婚四年，就算再过40年，我都记得。哎，月月，只要咱们俩好好的，咱们什么坎儿都能过去。是不是搬出去住，有没有孩子，我觉得都不会是问题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 胡谷月靠到毛俊的怀里， 嗯，我相信你。 海丽没有去上班，她也没有跟任何人请假，离婚这个事情对她来说好像反射弧有点长。 超市那边一直给海丽电话，还有几通是王胜打过来的。海丽一想起王胜动手动脚的样子就直犯恶心，如果没和老八结婚就不会有离婚的事，如果不离婚，那王胜就不敢占他海丽的便宜，哪怕剪碎了老八的衣服，哪怕把老八的笔记本电脑泡进浴缸，通通都不解气。 急促的敲门声，海丽隔着猫眼看到了张兰，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。 张兰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，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 海丽没有回答。张兰打量着女儿，这才发现她蓬头垢面，脸色就像刚捞上来的酱瓜。再一看，屋子里一片狼藉。 哟，丽丽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说句话呀。八有根呢？他在家吗？海丽看着妈妈，她知道该来的还是得来。是的是的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海丽的语速很快，我和八有根分开了。什么？我们俩离婚了。张兰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嘴巴半天都没合上。海丽勉强拉开嘴角，微笑着说，过不下去了。张兰吸了口气，有点站不稳，海丽赶紧扶住她，她用力甩了手说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您很难受，为什么要闹到这个地步啊？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？妈，我们俩本来就不合适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从结婚开始就一直掐掐掐，没别的，就是掐累了。这过日子啊，本来就是得磨合，哪个男人身上没有一点半点的坏毛病啊？八有根，人家不赌不嫖的，这就算好的啦。呵，不赌不嫖就是好男人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啊没工夫跟你论这个。丽丽啊，这女人一离婚，这辈子可就完了。我不信。你不信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好，就是好男人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啊没工夫跟你论这个。丽丽啊，这女人一离婚，这辈子可就完了。我不信。你不信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哦，一离婚就马上有人八抬大轿来娶你？哼，我就非得再婚吗？行啊行啊啊，我跟你说不通，我找八有根去，他必须给我们家一个说法，好好的闺女嫁到他八家，那不能说撒手就撒手啊。您想要什么说法呀？妈，钱、房子、车呀，在我这儿呢。妈，什么？除了八有根套在股票里的钱，其他的全给我了。张兰一听愣住了，海丽扶着张兰坐下。妈，既然我和他离了婚，我就不想再和他有什么来往了。您看到了吧，八有根的衣服我全给剪了，这口气就算是咽不下去，也只能出到这里了。张兰抹着眼泪说，哎呀，我就是想不明白呀，你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离婚那么大的事儿，你们总该跟双方父母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啊。妈，其实你了解老八，他这个人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，他这都净身出户了，说明什么呀？啊，说明他心里是真没我，我挺恨他的。但是我更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着急忙慌的结了婚，都没弄明白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人。哎，咱可说明白啊，我可没逼你结婚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张开眼，勇敢再看。

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海丽看着妈妈，她知道该来的还是得来。是的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 妈，其实你了解巴有根，他这个人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他这都净身出户了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巴有根心里是真的没我，我挺恨他的。但我更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着急忙慌的结了婚，都没弄明白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。哎，丽丽，咱可说清楚啊，我可没逼你结婚，我没怨你啊，我也怨不着你啊。全世界都和剩女有仇，不结婚就是天大的罪过。说真的，我要是怨啊，还真不知道从哪怨起呢。你呀你呀，你就是这样，好好的话从你嘴里出来，怎么他就变了味儿了呢？好了好了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要不来这趟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。哎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辞职，卖房子，剩下的走一步是一步呗。你疯了。 张兰走了之后不久，周宁静来了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海丽的工作是周宁静给介绍的，如今海丽无故旷工，王胜肯定联系过周宁静。周宁静站在那儿，她的精致妆容、高级套装、小羊皮高跟鞋，还有他抱着的一束百合，都与屋内的狼藉格格不入。海丽有些尴尬，忙着拢了拢头发，收拾出了一张原本堆满了碎衣服的单人沙发。 海丽对周宁静说：“你坐。”周宁静把包放下，满屋子找花瓶。哎，我记得你有个八角玻璃花瓶的呀，在哪儿呢？啊，那个呀，我早就把它给砸了。 周宁静的表情有些微妙，不可思议，惋惜，还有隐隐的笑意。这让海丽更尴尬了。海丽对周宁静的感觉很复杂，有时候离得挺近，有时候又隔着十万八千里，他们原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周宁静办公的地方在商场楼上，还是有头有脸的运营部的经理助理，而他呢，却在负一楼的超市里买着洗发液。他总觉得周宁静是那种能掌控一切的女人，工作、婚姻、一切。有段时间，他奉周宁静为人生导师，灌起了成吨的心灵鸡汤。不可否认，周宁静的一些建议还是很不错的，比如女人应该有一份工作。但是海丽知道，她和周宁静不会成为朋友的。 周宁静指着那些被剪碎的衣服说：“哟，这是……啊，没什么。这两天你都没出门呐。”海丽正在厨房翻冰箱，翻出来一瓶果汁，递给周宁静。嗯，王上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没去超市，你也没请假。我不想上班了，过几天我就去辞职。就因为离婚？我不知道。宁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能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。海丽直视着周宁静。都还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什么？你和老八，你们之间还来得及复婚？周宁静沉默着点了点头。你跟我说过，女人应该独立，也完全有能力独立。周宁静的声音慢慢的在变大。独立可不是冲动，你和老八还有挽回的机会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没到不能修复的地步。宁静，这几年我也这么认为，所以我一直都在修修补补，修修补补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我和老八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修补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像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人。你叫我修复的所谓关系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周宁静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会从海丽的嘴里冒出这种话来。好半天，周宁静才说：“你确定要辞职？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，但是我不想每天对着人笑，对着人推销洗衣液了，也不想再取悦任何人。”包括我的上司。从海丽家出来的时候，周宁静一直想着海丽的那句话，不想再取悦任何人。周宁静没有办法跟海丽解释这种乌托邦的念头究竟有多么天真，而他这个周末还要和方志远去取悦方志远的父母，接回他们的孩子。 每年春末是公司招新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人事初筛部分简历之后会统一安排面试的，面试过后就是部门的单独约谈了。 方志远刚刚当上了销售总监的时候，对约谈应聘者的事可以说是乐此不疲，总会挑出一两个进行会面。可是慢慢的，他就没了这种心情，因为应聘者的素质是一年不如一年。他也怪不了他们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但凡有些家底儿的，真没人愿意做销售。而所谓的高材生，很多都不愿意留在某城这种不上不下的三线城市，要么去省会，要么去了北上广。公司去年毫无征兆地代理了一款国产智能手机，方志远提出的审慎乐观并不为其他的高层所重视，到了年底，惨淡的销售业绩重重地打了大家的脸。只是身为销售总监的方志远却成了众矢之的，他百口莫辩，哪怕多说一句话都像是在找借口。 公司内部本来就复杂，提拔方志远的是常务副总刘德润，为人非常强势，自然他在公司也总被视为刘总的人。老总叫何灿，出了名的笑面虎，吃人不吐骨头那种。方志远夹杂在其中，偏又不是那种能够左右逢源的人，没少为难。今年的招聘，两位老总又给方志远出了难题。何总的意思是财政紧缩，没裁员就已经够好的了，没必要再招人，尤其是销售部。刘总认为里子是不如从前，但面子还要顾着，况且销售部需要新鲜血液，流动才能产生竞争。 客观来说，方志远认可刘总的想法，他也照着刘总的意思适当地招了两个新人，没想到人还没有到位，刘总就被调离到省城的总公司了，又是一个毫无征兆，方志远都懵了。刘总一走，一直憋着气的何总开始大整顿了，据说方志远的位置也要动，至于怎么动倒还没有定论，可能是要转行政吧。助理叶峰前几天开玩笑似的对方志远说，公司里的人都说你站错阵营了，其实啊，你连自己站哪儿还不知道呢。 还在等录用书，却接到销售部不再招新的通知，两个应聘者跑到公司直接找的人事，人事那边惯会打太极，又推到了销售部。方志远在里间办公室，听到那两个应聘者在和叶峰争执不休，便觉得有些心烦，他拎起外套径直走了出去，在公司门口遇到了何总。何总笑着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，他的笑让方志远觉得更心烦。 某城的春末，人行道的一侧的树木已然是绿意盈盈了，方志远独自走着，这是他30岁后第一次觉出了无能为力。他想起了陆泽熙说的话，早知道30几岁是这样，还不如当年就淹死了。他不是陆泽熙那样的文青，对生活也已经渐渐生出了钝感，可是现在他对陆泽熙的话感同身受，如果真的转行政了，那就意味着他的收入会大大折扣的。还有他还没有想好这个事情怎么告诉钟宁静。在何总做决定之前，他必须给钟宁静打好预防针，他甚至可以想见钟宁静的诧异和失望。 志远， 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方志远一抬眼看到了百成，百成站在一棵树的下面，对着浅笑的脸庞依然肃静，绿意衬着一袭白衣的他宛如初见。 米白色的剑形风衣穿在百成的身上并不显得臃肿，这抹白和他身后的绿荫相得益彰，加上他未经染烫的黑质的长发很是引人注目。方志远不觉得有些奇怪，既然白成回来了，不可能不再见面的。 志远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 公司就在这附近，我出来透口气儿啊。你呢？ 阿文在路口的茶馆约了律师，怕一个人搞不定，非要让我过来。 律师？ 啊，他和徐子文离婚的时候，不是没要孩子的抚养权吗？现在徐子文走了，他担心孩子跟着陈红受委屈，想把孩子要回来。子文出殡那天，他不是还跟徐家人闹起来了吗？徐子文葬礼之后，安文和百成单独约见过一次，两个人回忆着青春年少的种种，彼此之间的情谊似乎在慢慢升温。情谊还在，但都有各自的生活。百成喜欢的是互不干扰，所以安文打官司这件事，百成一开始并不想参与。可一听说安文找的律师是周宁静的堂哥，百成倒有些好奇起来。 方志远想起来了，他点了点头说，徐家肯定不会同意的，要是子文还在的话，这事还好说。 我能理解安文，不管怎么样试一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啊。 是，哎，他们当年怎么就离婚了呢？方志远问完了才发现自己显得有些八卦。 你们一直都在卯城的都不知道，那我就更不清楚内情了。这些年我其实也没有和安文联系，也是回来之后才见到他的，但是安文话里话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嗨，感情的事除了当事人，外人怎么能够理解呢？ 也是。两个人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路口的茶馆。方志远笑着说，行，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 哎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？ 不太合适吧。 嗯，百成有些尴尬。 远远的有个男人在喊，志远。方志远一回头，是周宁海。宁海哥，方志远愣住了。周宁海看了百成一眼，然后对方志远说，啊，约了朋友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路过这儿啊，遇到个老同学。方志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，只是他的表述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出入，他确实是在附近遇到的百成。方志远介绍着说，哦，这是我的高中同学啊，这是宁静的堂哥。 哦，你好。 周宁海匆促地点着头说，那行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啊，对了，我等会儿见的就是你和宁静的同学，姓安。 安文吗？ 对，对。 那你一定就是安文的律师了？ 周宁海只是笑了笑。方志远转对周宁海说，啊，安文请你帮他打官司？对啊，宁静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帮忙。宁静？方志远愣住了，怎么这个事情和周宁静还有关系呢？ 没等周宁海说什么，百成突然伸手，啊，周律师，我是安文的老同学，我叫百成，今天就是陪他过来见你的。 周宁海一愣，和百成握了握手。 安文应该就快到了，不如我们先进去吧。 周宁海看着方志远说，你要进去喝杯茶吗？不了， 我这公司还有事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周宁海笑了笑，看着百成和周宁海走进了茶馆，方志远似乎松了口气。当他回转身的时候，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该拒绝周宁海的进去喝茶的建议。以周宁海和周宁静无话不说的堂兄妹感情，周宁海应该是知道百成的。方志远的拒绝只会让他显得心虚。方志远觉得自己的头有些疼了，好像有好多事情都要向周宁静交代，而这些事情桩桩件件都是扯不出来的线头，越说越乱，越说越错。 当方志远焦头烂额回到家的时候，陆泽熙正和林子轩在吃火锅。陆泽熙对火锅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，他高兴了就会吃火锅，不高兴了也会去吃火锅，先放荤菜，各种荤菜，当汤汁变得又浓又稠之后，再放素菜，各种素菜。陆泽熙喜欢沸腾翻滚的汤汁，甚至他还有着自己的火锅哲学。 子轩，你看啊，我们的人生啊，就像这个火锅，一开始呢是干干净净的汤汁，沸腾了，翻滚了，加入了各种东西，又沸腾了，又翻滚了，直到汤汁熬干了。 汤不够了。那我叫服务员加汤呗。 子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又翻滚了，直到汤汁熬干了。 汤不够了。那我叫服务员加汤呗。 子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的汤是意象啊，意象，你懂吗？ 有事儿？ 没事儿，我就是想跟你谈谈人生。咱们俩有段时间没聊这么严肃的话题了吧？ 不对，你肯定是有事儿。 真没事儿。 每次你说这些我听不懂的话，就一定是有事儿。 陆泽熙知道不放大招是不行了，他喝了口啤酒，看着林子轩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呀？是我以后是不打算结婚的。 说过呀。 陆泽熙露出了那不就得了吗的表情。 林子轩一笑，哼，可是人都会变的呀，你上回结婚的时候应该没想过会离婚吧，到最后那还不是离了。你从医学院退学的时候也没想过有一天能开一家整形医院吧，到最后你还不是开了。你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没想到我们能撑过六个月吧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在一起都快一年了。 听起来简直是无懈可击。陆泽熙看着林子轩，就跟看着陌生人似的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好心。